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95集。 李寻停住脚步，朱韵又上了半层楼，在距离他六七阶楼梯的地方站住脚。李寻侧头俯视着他。创业园区的楼只是外面看着光鲜，楼道里的墙都没刷漆，栏杆扶手也只涂了一半，看起来像个半成品。可这里并不阴暗，这楼道设计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每层都加了窗户，所以不管墙面和台阶的水泥色调再灰，人余光里总会出现湛蓝的天、洁白的云，还有地上翠绿的树木。朱允发现自己这次面对李寻，虽然紧张还在，却没有第一次在小巷里见面时那种全部内脏都扭在一起的难受感。这是个新的开始，虽然起点不是那么高，但就如同余光里那些颜色一样，有一角就可以了。那一角所带来的微乎其微的活力与希望，对于他面前这个人来说已经足够了。 李寻，我们聊聊吧。 朱韵仰头说， 虽然我一直猜不透你的想法，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至少有一个共同目标。 李寻好整以暇地掏了支烟，靠在楼梯转角的扶手上。 你不接受方志敬在那家公司里，我也不接受。说实话，我之前试过一些方法，但都不行。那时我正在国外念书，离得太远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家公司已经做大了。不过这些年，他们公司的产品和发展路线我都很了解。如果 我说…… 李寻吐了口烟，懒洋洋打断他。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 朱韵一顿。 我说了，我们现在有共同目标。而且我承认，我一个人实力不够。 哟， 李寻皮笑肉不笑道：“ 这么牛逼闪闪的海归高材生，实力会不够？” 李寻捏着手里的烟卷完：“ 我对那家公司下手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东西。朱小姐有什么理由？别告诉我是为了咱们过去那点交情。” 朱韵默默看着他。李寻讽刺地笑道。 算了吧，朱韵，用不着。我是坑蒙拐骗也好，饿死路边也好，都跟你没关系。 他悠闲转身，烟夹在手里，在空中划了个弧。 带着那小白脸儿和你那华丽的简历，有多远滚多远。 他说完，晃荡地往楼上走。朱韵原地站了三秒，沉默地跟了上去。李寻再一次站住脚步。这次朱韵没有停，他从他身边经过，往楼上走。擦肩而过之时，李寻闻到了香水味儿，很高级的女人香，跟这半吊子的创业楼一点也不搭。那味道一瞬间就占据了他的鼻腔肺腑，将粗糙的烟草气都驱没了。这莫名让他情绪更坏了。 我让你滚。 他再次说道。朱韵回头问了句， 你对我的感情一点没变吗？ 李寻眼睛一眯，冷着脸不作声。 如果是，我们确实无法合作了。你说一声，我现在就走。 他没有回答，他们都知道答案。六年，谁过得都不轻松。他们都是较真的人，更不容易撑过那段漫长的岁月。他们都需要反思、改变，用以自救。但好在，还有东西一直没变。他看着他，在他的沉默里最后说道： 不管感情怎么样，我始终相信你是个真正的天才，所以我才会来。 李寻夹烟的手指轻轻一颤，高跟鞋的声音渐渐消失在楼道。李寻原地站了很久，最后烟头险些烫了手， 他发泄一般狠狠地摔到地上。张放对两名新员工第一天上班就迟到的事极其不满。他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，朱韵推门进来，张放冲他喊道， 这都几点了，有没有点时间观念，第一天就迟到，以后还了得。 朱韵经过刚刚跟李寻的一番交谈，心中感叹颇多，没注意张放，径直走到里面。张放要发飙，瘫在椅子里的赵腾说， 行了，快点安排工作吧，还有不少活要干呢。 赵腾比昨天瘫得更厉害了，整个人像吸了毒一样，黑眼圈奇重，残得不行。他有气无力地提醒张放， 董总明天就回来了。 这句话顺利扭转局势，张放啥火都咽下去了。他招呼朱韵来到一张桌子前，刚要开口，门又开了，李寻晃进来。张放深吸一口气，揉自己的胸口。 哎呦，我这脾气真的，快过来。 李寻走过来，张放指着面前这张桌子， 你们俩就用这张了，谁坐哪儿自己选，然后让老腾给你们装电脑。 这是张四人用的方桌，朱韵就近把包放在一角。张放问李寻， 你呢？ 李寻扬扬下巴，示意对角线位置， 行，那就让老腾。哎，老腾，别他妈窝着了，快起来。 张放叫了两声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 对了，还没给你们介绍公司概况呢。 朱韵无语地看着他，就这么个四尺见方的公司还有个屁的概况。在张放的坚持下，朱韵重新认识了一遍飞扬公司的三名元老级员工，一个兼策划、测试、技术于一身的程序员赵腾，一个兼财务、人事、运营于一身的程序员张放，一个兼原画、3D、UI 打杂于一身的美术总监郭世杰。朱韵问郭世杰， 你不兼程序员？ 郭世杰不好意思地笑， 啊，不，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公司现在在研发制作的游戏有两个，等下会发给你们文档，好好看一遍，有不懂的就问我们。 张放解释完，对赵腾说， 你快点把电脑给他们装上。 赵腾已经在沙发里睡着了，他睡得沉，张放骂骂咧咧怎么都叫不醒。 我去吧，电脑在哪儿？ 哎，你会装电脑啊？ 嗯。 张放惊喜地问， 那你会修电脑吗？ 李寻面无表情看着他，张放被他盯了几秒，浑身发毛。 行行行，机箱都堆在厕所门口。 他思前想后又说， 我跟你讲啊，咱们这个公司虽然不大，但上下级观念还是要有的。俗话说。 李寻转身就走了。 哎呦，我这个脾气。 朱韵等着李寻装电脑的时候，简单扫视了一圈公司。窗边那块区域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，配备公司唯一一张真皮大靠椅。朱韵走过去，办公桌上面东西比较凌乱，有几张纸上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，字迹潦草，分辨不出内容。钢笔也忘了盖帽，笔尖早就干得不能用了，钢笔旁有一个落灰的名片盒。朱韵没有动，隔着灰蒙蒙的盒子看下去，两排四四方方的宋体字落入眼帘。飞扬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思阳。公司的电脑都是组装机，李寻挽着袖子搬东西，郭世杰过来帮忙。李寻拆开一个显卡拿着看了半天，郭世杰在旁边小声问， 怎么了？你不会装这个吗？我去叫赵腾吧。 真神奇。 李寻淡淡道。 什么神奇？ 我6年前装过的型号，6年后竟再次安装了。 郭世杰自然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脸红道， 啊，我们公司资金不是很充足，机器配置不好，显卡型号很低，不过勉强还能用。 朱韵站在后面也抻脖往里看， 从前基地的电脑也是组装机，所有的配置都是李寻选的，也是他来安装的。基地电脑出问题，从来不需要联系学校的修理人员，只要李寻一人就够了。李寻装电脑装到一半，赵腾醒过来，他挠着肚子上厕所，路过李寻这里一看，说道： 走线不错呀。 李寻只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两台电脑的全部安装。朱韵测试开机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旁边提醒他道： 设密码啊。 说完就回到自己的座位。赵腾蹲厕所蹲了半个小时，张放催道： 别拉了，快回来发文的。 在赵腾拉屎的这段时间里，朱韵无所事事地浏览网页，刚开了三个页面，咔，屏幕定格了。朱韵晃了晃鼠标，没反应。朱韵斜眼看李寻，他正神色严肃地看屏幕。朱韵小声说： 死机了。 李寻眼神飘逸过来，还维持着严肃的神色。朱韵指了指自己的电脑，李寻过来鼓捣了一会儿弄好了，骂了一句烂机器，又回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